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远仲人。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风骚开朗人，好好听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日日听风骚快活人，踎低唔会见头晕。我是小张张， 星期三啦，我是小瑞瑞，大家好。 孟强竹又嚟啦！ 咩叫孟强竹啊？ 孟公竹嘅改编， 就叫孟强竹。 明火孟强竹，竹底面云，用料新鲜，生灼鱼片、鱼腩，夜晚食孟强竹，好似食咗野竹。 乜鱼腩系边个啊？ 我唔知啊。 受完即止，又臭虫虫， 只有风骚爆人出手。喂，早晨。 早晨，早晨啊！今日好兴奋啊！ 点解啊？ 因为我做啱咗好多 MC 题，no choice 啊！ 今日嘅约会由呢个钟头开始啊，十点搭衫啊，酷热天气经过生效，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80%。今日天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未来数啲天气都系一样噶啦，有骤雨，有雷暴啊吓，出街留翻把遮，你可能安全少少啦。星期三，所以而家十一点钟之后都会 AI BB 班啊吓，有时关于 AI 咧，大家咧觉得好似啊，听下听下咪当资讯咯，又未必关自己事嘅。今日咧睇到啲好关自己事，亦都系越嚟越关自己事啦。咁啊，睇到一个新闻咧，佢系英国啊，有一啲嘅研究公司咧研究过，原来咧佢只要听到 你打嗰个键盘咧，无论系用手机啦，或者用电脑啦吓，手提电脑啦，三种唔同嘅媒体去打咧，佢只要不停咁样录低个声，然后用 AI 咧去分析咧，原来系有95%或者够1-95%啦，视乎你用手机一定要，总之系90%几咧系知道你打咗啲乜嘢啦，同埋知道埋你个密码啦，好多资讯，即系只要录低晒咧，跟住 AI 一分析，哦。知曬啦，即係已經係得到你嘅好多嘅個人資料。咁啊，留意一曬咁之後，睇下 AI 博士咧同我哋講呢個。 冇乜所謂，我冇乜秘密嘅，我個人。 open 俾埋你睇。 個人 open 冇問題啊。你有冇秘密㗎 ，Sarah？ 你話咧， 一定有。 你話咧，我係秘密嘅，就唔會話俾你知。我都可以話俾你聽，我冇秘密，但其實我好多秘密㗎嘛。 哇！ 你明唔明啊？ 明曬， 係啊， 明 常話俾人聽，通常話俾人聽，我冇咩秘密嗰啲，其實就係好多秘密，因為秘密就唔会话俾你知，应该你就系唔知嘅嘢咯， 明白？ 系啦，所以你呢条问题系有问题，你明唔明啊？ 我明 白，好开心啊！今日真系好轻松， 你又开心啊？ 我唔知点解开心啊？ 哦，咁咪好咯，可能系天气问题。 系呢个我正系想带出嚟嘅，虽则咧就系话，即系朝头早或者系黄昏嘅时候咧，你都会发觉嘅就 系 佢冇咁热啦。但系当然啦，晏昼嘅时候嘅话，可以去到30几、34度，或者你都系要略开少少嘅冷气嘅。但我觉得夜晚黑咧，讲真的，我已经连续有2-3晚系冇开冷气瞓觉，但系绝对冇问题嘅，系啊，好舒服咯。咁 同埋嗰个暑热咧，退得 影响都 系啊，因为秋天嚟咗啦嘛，退得好快。你有冇觉得嗱？譬如平时咧，你4-5点咧，仲觉得好似好热咁啊，即系个地下升翻出嚟。但系而家咧5点后咧，开始其实觉得都有少少系清凉嘅感 觉。就算你夜晚黑你开冷气，你有冇发觉啊？3-4点钟你朝头早嘅话咧，会冻噶。 系啊， 系啊，你以前你唔会有呢个情况噶。如果你係即係暑熱嘅時候，係咪？所以立秋之後，哇！我覺得真係啊，嗬！我哋嘅中國嘅曆法真係好準、好準、好準。果然真係，因為睇住嚟去耕田噶嘛，咁所以你會見到嘅就係話，佢一立秋就即刻成個感覺唔同曬。 所以我急不及待即刻扣翻粒。流啦， 你要啦，你要啦，你身体唔好嘛，系啊，取材都话你噶啦，成日都要摸你手仔，我呢排都冇乜点 摸。把你个脉，把你个脉，睇有冇起脉。 佢嚟嘅时候，佢都会摸下手仔先，咁大家补下健咁样噶。多啲又听啊，我哋唔同嘅一啲即系节目里面咧，亦都俾好多资讯大家嘅。咁我谂呢一排嘅话咧，大家要好地保重身子啦。 真系啊，取材话一转天气咧就。必须要好小心啊！ 睇你咪知咯。 咁、 啊、 又可以点样小心咧？ 吓、啊， 即系可以点小心？ 你咪攞件外套仔咯，着定件衫。 以及就系要煲啲嘢饮下啦、啊，或者好好地咁样，即系系啦，滋阴嘅嘢系啦。如果大家有听就明噶啦。 屋企个煲唔够大，唔系我煲啲嘢翻嚟俾两位。 唔使， 我俾个煲你，我送个煲你。 你有煲你煲翻嚟啦。 咁呢个系佢嚟噶， 我唔识煲啊嘛。 系真系俾你激气。 佢煲到都唔会俾你饮啊。 宁愿攞个煲，佢饮唔上得到。 佢想饮嘢，佢拎个煲俾人，即系人哋出豉油，佢出鸡咁样。 都得，都得，都得，都得，都得。 激死我！ 冇激，冇激，冇激，冇激吓。喂，豉油同鸡有时好难分嘅。嗱，今日咧，你有个新闻咧，令我谂起我哋嘅消费券啊，唔知大家用晒未？ 未 啊， 我都未， 系 我都未， 唔知冇乜购物意欲，我都觉得。 系， 我 睇 下，系 你系咪啊？我冇乜嘢想买嘅，讲真，真心。 唔系我谂过想买咁啊，唔买唔买咁 又 冇所谓， 又冇所谓，系咪？咁即系嗰啲嘢冇所谓咯。 好恨好恨嗰一种， 系啊，我冇 谂一谂又静又停咗落嚟啦吓。好啦，咁外国有个男仔啦，佢有少少似消费券，但系佢唔系消费券啊，系佢间公司咧，系原来咧啲员工咧满咗嗰个叫 probation period 之后咧，就会俾一个电子消费额佢嘅，但个原理就好似我哋嘅消费券咁啦，即系话咧。你唔可以將佢變錢，你只可以洗咗佢咁樣嚇。咁啊，1000蚊其實就唔係好多嘅啫。 美金啊？ 1000蚊港幣。 哦， 1000蚊港幣啫，唔係好多嘅啫。咁咧，但係佢咧就好開心啦。咁啊，始終都有個 bonus 啦。咁樣諗住自己咧買少少自己中意嘅嘢啦。咁樣啊，點知咧佢女朋友就問啦，因為佢同女朋友講：，好開心啊，公司咧俾咗1000蚊我咧做 bonus 啊，咁樣。咁你買咩俾我啊？咁樣。 其實咧， 我就覺得嗱，真係冇乜所謂嘅。我自己覺得啫，1000蚊其實不如你送咗俾女朋友氹下佢開心好過啦。但個男仔咧就喺網上就問大家意見啦，就話：喂，我自己諗住氹下自己，點解佢要我用我嘅錢嚟氹佢咧？咁樣 嚇呢位男士又上網問啦， 所以咪兩個應該分手啊？ 分手啦！ 個男仔又咁小氣，個女仔又咁 小氣， 咁個女仔又咁 貪， 唔係貪，即係 女仔有時未必係貪嘅。 佢可能 系嘅，但系其实我又会觉得就系点解会觉得咁理直气壮啊？ 系咯，佢卖俾你咪俾，唔俾咪算咯，嗬，冇乜所谓、 嗯， 或者一齐去玩咗佢食咗佢咯。 系，咁你咁你觉得系点样？即系若果你有自己少少嘅奖金，跟住咧你嘅另外一半就同佢讲，就咁你送咩俾我咁样？ 买俾佢咯。 唔系唔系，你个心会点谂啊？你可以买俾佢， 你可以买俾， 但系你个心会唔舒服噶嘛？ 我唔会、啊。 同埋嗰个 budget 你自己已经预计咗啦吓，譬如你谂住， 但系你有嘢想买俾自己嘅。 哦， 吓你有嘢想买俾自己嘅，但系当你将呢件事讲俾另外一半听嘅时候嘅话，佢嘅反应系咁样，你会觉得点啊？ 咁、嗯、卖俾佢，真系卖俾佢，一千蚊真系唔系好多啫嘛。你都系卖俾自己， 我都会卖俾我自己。 哦，系， 我自己嘅就系我自己嘅。 我连我男仔谂法一样，佢话我自己嘅就 系 我 自己，我 plan 晒要买， 系啊，我唔锯，我系唔会送俾你嘅。 唔 锯，但你 我得啦，我知你唔锯 啊嘛。 但你 嗱咁好明显，佢讲得出嚟嘅话，即系其实个男仔 系 唔锯 啦，系啊， 你唔锯，你做咩要做啫？ 系啊啦， 同埋佢做咩？你要去 spoil 佢啊？系啊，你做咩要宠坏佢啊？ 系啊， 佢亦都会觉得嘅就系，我今次可以咁样嘅话，我下次亦都可以系理所当然嘅、 嗯。 即系其实你嘅钱嘅话，到最后尾嘅时候，你都系要贡献俾我咯。 嗯， 系啊。 OK， 咁 啊 ，Michael 买唔买啊？ 可能 佢梗系买啦。 我哋香港男仔系咪都系比较？ 你唔好用香港嘅男仔啊！ 你 唔系咯， 我觉得 佢揽晒全香港男仔落水咁衰、 啊，我觉得系咁讲， 唔系话咩一千蚊，不如嚟氹下佢啦。即系嗱，如果个人踎大嘅，而我又 plan 晒自己买嘢咧，咁就 系 另外一种考虑啦。但如果个人唔踎一千蚊，算啦咁。我谂唔买自己嘅嘢，即系用自己嘅钱去买都买到嘅啫，咁咪买俾佢咯。因为其实嗰样个心意啊，唔系话嗰个钱嘅问题，同埋呢一样嘢咧，唔系话唔买个问题啊，而系跟住就会有好多烦嘅。每一次佢会讲翻咧，嗰次咧你将 bonus 都唔买俾我啦。 哇！你身边个咩人嚟噶？ 你同佢分手啦！ 我而家讲紧啲幻想个案，唔系话我自己啊，即系咁啊。 你幻想埋啲衰嘢。 真实嘅个案嘅话，系真有啲咁嘅人嘅。但我觉得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话佢。点解你会承受佢会咁样讲啲咁嘅说话？ 嗯、 首先嗰一千蚊唔系你嘅、嗯，我中意点样使嘅话系我自己可以决定噶嘛。 系喎，同埋呢个系公司奖励佢， 系公司奖励我嘛。嗰、嗯、嚿钱系我自己点样使嘅话系我自己揸主意噶嘛、 嗯。 如果对方系一个尊重你嘅人嘅话，其实系咪应该系会由得你自己？就系你买俾你氹自己又得，或者你买俾你氹我亦都得。唔、 嗯、 亦并唔系因为你后边所讲嘅一大烂餐嘅嘢，就系话我今日唔做。呢樣嘢，我他朝又會受到懲罰，跟住佢又會喺三時五刻又會攞翻嚟講嘅。哇！ 哇！太長遠咯， 太多背負咗一啲咁樣嘅嘢後邊啊！咁、 嗯、 我覺得好有問題、啊。如果係咁， 冇錯、啊， 你明嗎？ 我明啦，我寧願去 station 玩咗佢算數。 嗯， 係啊，一千蚊 咁咪買唔到自己想買嘅咯。 我唔知你講乜，即係其實唔係為咗扯到去 station 嗰度嚇，而係我點樣使嘅話唔關你事。 嗯。 啊、我点样使唔关你事嘛，所以真系理我另外一半啫。但系有时候好多嘢嘅话，都系分你定系我噶嘛。 好、嗯、啦， 即系我觉得应该系咁。冇，我觉得我自己大家攞呢件事出嚟讨论啫。即系系啦，成日都会有啲咁样嘅新闻嘅话，我就会觉得就系即系系啊，即系男仔又会将啲咁嘅嘢铺上网，女仔会将啲咁嘅嘢铺上网。但系成个好多时候，我觉得系搞错咗个重点嘅。 冇错、啊， 个重点嘅就系话啊，其实我好唔锯，但系我又要做。人哋最后尾嘅时候，就因为咧又有千丝万缕，有好多嘢喺后边，我觉得好奇怪，我唔好理解、嗯。 我都唔理解、啊， 即系啲嘢点解会可以咁复杂咧？ 好年轻嗰啲年轻人， 同、嗯、埋好似我中心，即系觉得 到嗰啲人。 冇错 啦，同埋嘅就系即系唔好俾人哋情绪勒索自己 咯。 有时有好多嘢，系啊、 嗯。 如果唔开心嘅就唔好做啦。做咗之后，因为要避免以后会发生嘅事嘅话，我觉得避免即系、就是、未免两个之间嘅感情、 啊、 太脆弱啦、 嗯。所以老人家话斋，讲似失感情。 咁又唔係，睇下同邊個啦。 你試下同我講啊。 係啊。Then everybody be served like California. You see them wearing their baggies, where Archie sandals too. A bushy, bushy blonde hair serving USA. You'll catch them serving at L.A. Enter a county.We're gonna take real soon. We're waxing down our circles. We can't wait for June. We'll all be gone for the summer. We're on safari to stay. Tell the teacher we're serving USA. Hang trees and walls inside, outside USA. Pacific Palisade inside. Everybody's gone surfing USA. Yeah, everybody's gone surfing USA. 公司突然冇电啦，仲要赶住个几十亿嘅大 project， 唔系啦，等我自己维修先。 Stop！ 咩事啊？ 电力维修保养系要揾 the right person， 工作安全就要 the right kind。 大家如果想知道多啲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采取适当预防措施，电力意外应可制止。我系 Stephanie 何雁诗。 好啦，嚟今日咧节目完结前嘅半个钟头咧，我哋揾你啊，即系唔系今日啦，星期四吓，今日星期四，今日星期三，好十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先啦，十点半嘅新闻布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将南隧道近茶果岭道回旋处，朝早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二十一岁私家车司机死亡，车上四名乘客受伤送院，其中一名二十二岁男乘客头部受伤昏迷。事发系朝早六点几，一架私家车驶至油塘茶果岭道往将南隧道方向。近茶果岭道回旋处的时候，怀疑失控撞驳，司机一度被困，昏迷送院，其后证实死亡。两名少年在北角渣华道一间楼上店铺挑弹床期间相撞，其中一名17岁少年一度没有反应，送往东区医院的时候清醒，他头部受伤，情况严重。事发喺寻日下昼三点几，警方话事件之中另一名少年锁骨受伤，拒绝送院。英国内政部公布，向申请 BNO 签证嘅港人退出优先处理签证服务。对于有急切需要起行人士，签证可以喺五个工作天内获处理。咁样做系延续英国对香港人坚定不移嘅承诺。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英方操弄 BNO 问题，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敦促英方认清现实和大势，停止伪善表演，停止误导港人，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发言人说，事实充分证明英方所作所为根本不是为了所谓的保护港人，而是图谋抹黑和祸乱香港，绝不可能得逞。一些受蛊惑的港人背井离乡，抵达英国之后生计困迫，备受歧视，此类事例比比皆是。吹袭日本本州的风暴兰恩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并且继续在日本海向北移动，气象厅预料部分地区仍然会有大雨和巨浪。 西部、鸟取市从星期一中午至到星期三朝早共录得超过500毫米雨量，是八月平均总雨量的三倍。气象厅呼吁民众注意山泥倾泻和水浸等的风险。至于东海道和山阳新干线的列车服务今日全面恢复营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较多，有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28点，跌250点，总成交金额31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5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21点，跌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8.84，跌2.7；腾讯控股328.8，跌3.8；阿里巴巴89.6，系跌1.6。友邦保險70元，跌8毫；中國平安47.7，跌1.1；匯豐控股59.95，跌1.25；比亚迪股份230.6，跌4.8；建設銀行4.13，跌6仙；恒生中國企業64.7，跌9.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5，日元145.51，瑞士法郎0.879，加元1.35，人民幣7.297，英磅對美元1.27，歐元對美元1.091，澳元對美元0.64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經平均指數報31906点，跌332点，港金報1775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7美元，卖出19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茶果岭道东行啦，去翻张南隧道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茶果岭道东行去翻张南隧道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回旋处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咧，最主要就影响咗茶果岭道啦，去鲤鱼门三家村方向嘅车不能够转入去茶果岭道回旋处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是、茶果岭道去鲤鱼门三家村方向嘅车不能够转入去茶果岭道回旋处。另外啦，七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近日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咧，喺三分钟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就系、是、七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车多，龙尾在军器厂街。西环的城西道西行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山道对出。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在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荃湾，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深圳湾公路50牌深圳湾，同埋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的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是夏冬的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的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行政长官会在十月公布第二份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希望听取你们的意见，一起为民生拼经济做实事，共建更美好家园。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吓，夏天咧虽然咧已经过去啦，但我相信大家对一个夏天经常有嘅生果咧都仲会食下嘅，就系、是、西瓜啦咁样。睇个新闻咧，佢有个男子咧，其实对于西瓜咧，我之前睇过一篇文章咧，佢话西瓜系买翻嚟切咗之后咧就好快变坏咧，我都有少少阴影啊。所以而家咧我通常买嗰啲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啦，买半边嗰啲，因为有啲人会觉得啊半边切开咪仲容易坏咯咁样。虽然咧我见到好多嗰啲商贩咧都揾两重嘅保鲜纸，即系都包都好，叫做干干净净嘅。咁如果你真系惊咧，买翻嚟仲可以将面嗰阵咧轻轻削走佢啦。即系如果大家真系好觉得嗰个叫做安全程度啦，但系咧有个男子咧就食完西瓜之后咧，竟然咧后来食再第二次之后中毒，甚至就走埋添，即系死埋添咁样。点解咧咁样？咁于医生咧就讲咗个最唔好嘅食西瓜方法，但系咧我以前成日都系咁样食嘅，就系搵个羹。如果自己是一个人吃啦吓，咁个羹滗滗滗咁啊，滗完之后食唔晒咁样，通常都食唔晒噶啦，半个西瓜就雪翻佢，下次又再攞出嚟滗滗滗咁。佢呢样嘢咧，人嘅口腔咧有好多细菌嘅，即系每一次你食嘅时候咧，其实咧都已经残留咗一啲细菌啦喺嗰个嘅西瓜上边。如果你摆咗雪柜一段时间咧，基本上已经系容易变坏噶。你有冇咁样食噶？即系用个西瓜？即系做咁一羹， 我唔会噶，因为我通常半个西瓜口，一个西瓜口，我 都 同屋企人分拆嚟食，我唔会自己食啊。因为水果啊，买啲嘢翻嚟，梗系同屋企分享啦。我唔会食自私西瓜啦。系啊，雪糕就会啊，一杯。 其实你雪糕你都系咁样噶，以前你有冇买过啲家庭装？ 家庭装，滗落个杯度，我唔会喺个盒度食。 系，我正想讲嘅就系，其实咧呢一种咁嘅方法，你应用喺西瓜上面也好，雪糕也好，或者系总之嘅就系你食唔晒，总之你拎咗出嚟，溶咗雪之后再雪翻落去嘅话咧，其实基本上都会有细菌嘅滋生嘅。咁譬如我都曾经有试过嘅，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食一啲。就是家庭裝的雪糕就是這樣了，拿個羹來筆筆筆筆完之後的話，吃完之後就雪下去，就下次又再拿出來吃，怎麼知我肚餓、我就走去看醫生啦，醫生就跟我說，他就你是不是就用這樣的食東西的方法啦，就是你的匙羹是、吃完之後的話就雪下去，然後就放下去個冰格裡，我說是，他就說其實基本上在你吃的時候，你已經是交叉跟你那些、你那塊未吃那塊雪糕在交叉感染你自己的口腔裡面的細菌。佢话其实系非常危险嘅， 哦，所以大家唔好啦。我真系会滗落个杯度嘅，我唔会就咁。 嗰次之后，我就所有嘅嘢都要滗落个杯度啦。就算系每样嘢，你喺雪柜度攞出嚟，尤其是夏天啦。咁如果你食唔晒嘅话，你都系滗落。你食几多你就滗落去一个碗或者滗落个杯度，跟住雪翻落雪柜咯。 除咗系碟头饭，我自己滗下滗下之外，其他嘢都。 你每次都食晒噶嘛？你使乜担心啫？ 你会唔会有试过食唔晒？ 你唔会食唔晒啊？ 你有冇食唔晒？即系从你出世到而家，有冇叫一碟饭食唔晒？因为有时咧，嗱，我唔知啦。街上面嘅饭咧，通常嘅份量都几多噶，我觉得。所以有阵时咧，我会叫小饭啦吓，或者真系食唔晒咁冇办法啦。但系有时啲烧味饭咧，我觉得嗰啲餸就。 好少，但通常啲飯咧係超多。 而家都係好少噶啦，而家飯餸都少噶啦，係啊 ，OK， 係啊，咁咯。所以我覺得我食西瓜一定唔會咁樣樣自私食嘅。 咁你有幾多啲多啲人食咪好咯？因為有時譬如我屋企得我食生果多啲嘅，咁變咗買一個西瓜咧，真係食三日四日咧。 你買一盒嗰啲咯，我啲散裝嗰啲西瓜。 唔係間間超市有呢啲盒裝 嗰度咯， 係啊。 你同隔離個師奶一人一半咯。喂，師奶，我買半個西瓜，你買半個西瓜，咁就幾好，又識一個師奶。 我覺得而家都幾好嘅，因為咧，你有時你上去咧，有啲嘅視頻嗰度咧，就會睇到有一啲即係切西瓜嘅方法。 哇，好正啊！ 有冇嘗試過？ 我有啊，一掹出嚟嗰個啊，我想試啊。 真係好神奇啊！ 你試過未啊？ 梗係試過啦，好簡單啫嘛。係 咪真係會掹出嚟食㗎？ 佢仲要有另外一個方法咧，係可以嘅，就係、是、切成條形，以及嘅就係所有嘅西瓜係剩翻少少嘅西瓜皮，咁你就將佢咧就擺落去一個膠盒裡面啦。你係可以黏住個西瓜皮啊，食食食。食完之后整翻个西瓜皮掉咗去，你好正噶嗰个咁嘅切嘅方法，仲有个就系切成一块一块一块咁样，好似豆腐咁嘅。你食嘅时候咧，你亦都你摆落去嗰个胶盒度又容易。咁我觉得就系好开心，即系你切到佢齐齐整整咁样，你明唔明啊？咁如果你食唔晒嘅话咧，我就会建议咁嘅，譬如可能你两日你食唔晒，就拎嚟揸西瓜汁。就容易燒曬佢啦，係咪？你飲咪得咯，又或者就你可以即係同屋企人分又好，或者係點樣都好。即係當一啲西瓜即係擺得耐嘅話，我就會將佢變成西瓜汁咯，咁、就會容易消、消除剩翻嘅西瓜，容易好多咯。 咁專家就提大家啦，如果你開始覺得佢啲黏黏地嘅液體咧，或者係已經有少少變酸咧，千祈千祈唔好食啊，唔好孤寒。 你嚟啊嘛，係咪酸先？咦，酸唔好要啦。 哎呀，唔捨得喎，你多啖先， 咁你攞翻嚟俾我食咯。 Funny how it seems, always in time, but never in line for dreams. Head over heels, went toe to toe. This is the sound. 系呢个歌名啊！翻嚟我哋会有经典重现，今日我哋会有四人组合 ABBA。 Again.放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阿爸，讲到70年代的乐团，你会想到哪一队 ？ABBA 绝对是其中之一。Mamma Mia 电影呢套电影里面有首经典老歌咧，就系来自呢个瑞典经典合唱团 ABBA 嘅，凭藉住22首 ABBA 嘅经典热唱歌曲，呢一个电影亦都成为改编自百老汇最成功嘅音乐剧电影。事业上升期间，曾经系两对夫妻嘅 ABBA， 虽然四个人嘅音乐风格都唔同，但爱情令佢哋凝聚喺一齐，创造属于佢哋嘅风格。两个男成员创作上好有默契，两个女成员嘅音域都系佢哋嘅歌曲有更多嘅选择，包括有呢一首出名嘅跳舞歌曲 ，ABBA 嘅叫做《Dancing Queen》跳舞皇后。 Friday night 1972年成立嘅呢个瑞典乐团 ABBA 呢个名来自四位成员嘅姓名字母缩写，佢哋有九首单曲曾经获得英国榜首嘅冠军，著名单曲 Watson 曾经夺得1974年欧洲歌唱大赛冠军，令佢哋成为70年代不能错过嘅团体。私人原因，呢个两个家庭组成嘅乐团终于瓦解，1982年宣布解散。不过好多佢哋经典之作，我相信啲乐迷一定会继续记住。好嘅歌手，好嘅歌曲，尽在网上停止经典重现。今日有 ABBA。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上堂上堂， 系啦，冇错啦。 上个礼拜有人冇翻学啊， 系啊，但系都要考翻佢啊，我 真系问 咗佢， 系啊， 有听噶，系嘛？好， 佢话佢有， 佢话佢有， 咁就试下啦， 试下就知噶啦。OK， 老师唔该，你管好呢个课室嘅秩序，你饮啲同学喺度。 老师，你睇下佢啲老师好干净 啊，我都觉得系，系啊，好空靓靓，冇嘢写嘅。好， 我唔俾你睇，我都未开，未开， 系啊，嗰啲同学唔使碌屎添，咁犀利。好， 嗱， 大家都知噶啦，我做重温嘅话咧，难啲嘅，我啲题目 OK， 好，咁啊，逐个答咯喎，吓，抢答嘅，抢答嘅 ，OK， 同上堂有关嘅嘢，好，首先我扮阿小仙妹先，上堂嘅关键字系啲咩啊？ 语音命令 系啦，冇错，语音命令系咩嚟噶？ 即系嗰啲咧咩 Siri 啊、Google Assistant 啊，同埋嗰只 Alexa 嗰啲咯。 OK， 咁你讲咗好多名，讲咗好多例子， 即系话我发出一啲指令，希望佢咧跟住我指令去做出一啲嘅相应嘅举动。 系啦，冇错啦。OK， 咁所以呢一个技术。 冇嘈啦， 好问下冇出声嘅同学先。 问你啊，问你冇出声嗰个啊，戴咗口罩谂住唔使出声。 咁 逗 啊， 系啊， 都好嘅，戴口罩系呢个好嘅， 即系话你戴口罩系 fit 嚟噶，系啊， 必须啦，好嘅习 惯。以后都戴啊。 好，呢个技术头先讲语音命令系有啲对我哋有啲咩帮助咧？有冇啲咩例子？ 有啊，有啊，有啊，可以帮我哋做一啲基本文书啊、资料搜集嘅工作咯。 嗯， 例如。我想喂你做乜嘢啊？ 笑都唔得啊！ 佢拨一声， 我冇拨，我同小诗会两个眉目 系啊，笑都唔得 咩啊？ 其他同学答紧问题，大家唔好扰乱 咗我嘅思绪， 即系谂唔翻啦。 咩啊？ 谂唔翻啦而家？ 唔系谂得翻。 你继续讲 即系有啲指令咯，问佢咯，咁佢咪解答翻咯。例如AI 做咩啊？ 系啊，譬如话 AI， 我今日有少少唔舒服，我应该食啲咩清淡嘅食物啊？ 咁就唔系辅助你咯，系问佢一啲嘢咯。 问佢 咁样好似唔系好啱，老师。 又好似唔系好似我哋上 系咪要 罚 留？冇错啦，我听就知错啦，答错啦，嗱醒目。 起啦你。 犯大雾，完全都错晒。老师，我答，当你双手有时唔方便嘅时候，咁你就用语音指令，希望尤其是揸车啦吓，咁或者你懒啦吓，咁你叫佢帮你执行啲嘢，咁样咯，系打电话， 系啊，播放音乐啊，接电话。 头先你讲嘅就系问佢嘢，叫佢答你。 系啦，有少少唔同嘅，但系问佢嘢嗰样嘢咧，都系我哋今日会想 听到未啊？ 但系唔系上堂嘅嘢。 同埋有時有你問佢咧， 成規啦。 老師啊，我收尾咧上完嗰台之後，我有試過咧，有佢執行唔到啊。例如話我想你播我嘅，因為我自己有啲 music compilation 嘅咧，幫我播嗰個我哋嘅快歌啦。咁因為我要分快歌慢歌，我自己分，佢唔識喎。 系 啊， 呢个好视乎即系嗰个，例如你用电话啦，我估计即系佢本身一啲内置嘅功能，去唔去支援呢件事咯？语音命令真系系讲紧去实践一啲命令啊。 系啊， 嗰个命令通常就系你可能平时用手去操控个电话，都可以用到嘅嘢嚟嘅。但系未必真系可以所有嘅呢一啲你平时用手操控嘅一啲动作，或者好复杂，可能需要按好多个掣先做到嘅动作。 佢就做唔到啦。 系啊， 唔系同埋嘅就佢唔支援你用紧另外一啲 app 咧。佢都唔得嘅， 即係喺個 app 裏邊有一啲特別功能都唔得嘅。 係啦，我諗其實 Michael 所講嘅呢樣嘢嘅就係我有試過咯。嗰陣我有兩個就係聽歌嘅 app， 咁有一個佢係唔支援嘅，所以咧你叫佢咧播嗰個 playlist 嘅話，佢就話佢又做唔到啊。 同埋咧頭先嗰個同學問咧，佢話如果我唔舒服，問佢煲啲咩飲咧，其實 Siri 係唔識答你噶，佢點會叫你唔到煲清補涼或者廿四？你而家即刻試下，你即刻問佢。 一時時啊，我都有試過玩喎，一時時嘅佢就。唔係好 stable， 唔係好穩定地每次都答到你呢啲相關問題。 嗰個需要啲醫藥嘅常識噶嘛，就唔係佢。 但 係 佢天氣嗰啲又得㗎喎，即係佢有啲內置嘅功能去 因為天氣 係 fix 咗，一定係咁幾多度，一定係陽光，即係今日。但係佢如果煲啲咩飲，鬼知你煲咩？ 你唔舒服，你乜嘢唔舒服先得㗎？你條腰唔舒服，你隻眼唔舒服啊？ 個腦 唔 舒 服 啊？個 pat 唔舒服，咩唔舒服先？ 你知你周身都唔舒服㗎啦。 就係咯， 我都唔知醫你個頭定醫你個腳，係咪？ 好嗱，咁啊。都最後一條問題啦，每次都係噶啦，我哋唔緊要嘅，唔翻學唔緊要嘅，最緊要係温書， 有教無類啊呢啲。 第三題，第三 好，第三題啦。咁啊，通常我哋學完啲新技術都係噶啦，有啲咩要注意嘅咧？我哋用呢啲技術，有啲要小心。嗯， 係發音要清晰，仲有就係個背景唔可以太嘈，因為成日 get 唔到啊嘛。同埋嘅咧就係話咧，唔好重複你嘅指令。 系， 同埋唔好更正你指令，讲完之后又再更正咧，佢就唔会噶啦。 即系唔好重复你嘅指令。 同埋佢做紧一样嘅时候，你讲嘢咧，佢又唔听。 系，全部都啱嘅呢啲，有冇啲仲有一个都好重要嘅，要我哋特别要小心嘅。 特别小心哦，即系自己个人私隐。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上次我哋咪做咗啲实验去玩嘅。 系啊，系啊，系啊，就系用你把声。 我部电话 唤醒咗个 Siri 之后嘅话， 你知唔知 咧？二个人 有听众话，我哋系不停唤醒咗佢个 Siri。 佢听紧收音机啊，佢个 Siri 都不停有反应。 佢噶， 所以原来 好邪啊！ 呢个就系一啲安全问题啦，系啦，就我想特别要 灵异啊， 又邪嘢， 邪嘢，邪嘢， 又邪嘢。 邪灵咯，邪灵！ 学完成堂，你又话系邪嘢，真系晕，真系晕啊！ 激死人！ 好嗱，咁大家都玩过晒啲语音命令啦，都知道通常都可以点样用啦。但系应该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噶啦，就系头先我哋都有讨论噶啦，语音指令咧有好多限制， 系啊， 可能有啲指令咧头先又话做唔 执行唔 到，咁点算咧？通常科技嘅世界咁，梗系又有啲新嘢科技啦。咁啊，正正系今日我哋新开嘅一啲。题目啦，不如我交俾 Ivy 小仙妹讲下咯。 好啊， 好 耶！今日要讲嘅咧系聊天机械人。首先就单凭呢五个字，你会谂到啲乜嘢 ？ChatGPT， 即系佢同我倾偈咯。 系啊，佢同你 我问佢嘢，佢答我。 今次系真系同你倾偈啦，系啦，有对答，唔系再单纯好似上一次 Siri 咁，你俾一个 order， 佢俾一个指令佢去做啦。 但我想问咧，聊天个范围系真系只系讲一啲无关痛痒嘅事啊，定系问佢一啲好似头先嗰个同学问嗰啲有资讯性嘅嘢咧？ 系啦，两样都得。咁先讲 个同学啊，我叫马小强。 哇有火、啊， 有火，有火， 佢翻嚟啦，佢翻嚟啦， 有火，终于醒翻啦，终于醒翻， 终于肯专心上堂啦， 我哋唤醒佢，我哋唤醒佢，喂，小强。 喂，小强， 先可以执行指令。 喂，小强，而家之前瞓咗， 瞓咗， 系啊，每次叫佢都要喂小强先。 好，以后我哋就系咁啦 吓。换声嚟啊！但要用少少每把声。好笑，好，咁我哋讲聊天机器人。 咁聊天机器人咧，其实用到两种技术啦。第一种技术咧就系关于语言嘅，你哋有冇印象嗰三个英文字母啊？ 三个英文字母 系啊，之前教过嘅 NLP。 哇， 唤醒系唤醒咗，唤醒咗系咁，唤醒咗。你隔多你嘅隔多三四分钟咧，就又要再叫过喂小强。 咁劲嘅你今日。 咁你问反照啊？ 咁你问翻个 NLP 代表咩 ？NLP 代表咩嘢？ 第二个答啦，又 即系唔识啊？ 你唔识你咪就系 pass 俾我哋。我唔知啊，我不如你自教一下。 NLP 咧就系自然语言处理，就系关于一啲，譬如你之前讲过啦，文字上嘅处理啦，或者语音上嘅处理啦。 系。 咁另外一种技术咧就系生成技术，咁迟啲咧就会讲多少。 边个生边个成啊？ 生活嘅生。 成功 的 成， 系啦、 生成技术， 系啦。喂，小强，我啱啱讲咗点？ 唔系你喂，小强咁啊，即系好似阿思贤，你凝重啲。喂，小强，即系咁样要出强啲 出嚟。 系你再试啊！ 喂，小强， 生成技术即系 gen 出嚟嘅 ，gen 嚟嘅。 仲有一个咧？ 仲有一个咩？ 两个技术啊嘛，你啱啱自己答嗰个咧？ 你 NLP 咯，嗱又瞓翻啦，系咪先？你每隔几秒钟嗌一次喂小强， 你咪冇电啊！我日就两样嘢加埋就可以。 咁咧就系、是、跟住之后咧，你就可能输入一啲问题啦，或者你同佢倾偈啦，然后佢就会回应你啦。咁、个重点咧就系嗰个聊天嗰两个字啊。咁即系咩咧？其实呢个机械人咧系模拟紧人类嘅对答过程啊。咁你哋有冇试用过任何例子啊？ 用 ChatGPT？ 任何嘅聊天机器人其实 都 只 ChatGPT 嘅。 我谂银行嗰啲算唔算啊？ 算啦。 有啊有啊有啊， 咁可唔可以繼續講？ 可以啊可以啊， 服務咯。 我想小強講， 係你講下，你既然有試過，我好巴閉啊你。 好叻啊你今日， 你唔講反照，你小心啲啊。 係。 係喎，七月。 快啲。 就係一啲問佢譬如話銀行嗰啲服務，就係啦。譬如話你攞信用卡未啊？咁佢又去答佢啦。或者你 咩？你攞信用卡未？你問佢攞信用卡未？ 佢問你啊，信用卡。 佢好似开始瞓翻觉， 我唔明佢，我唔系好明佢其实问紧 Siri 乜嘢？你问紧咩？你当而家 Siri 你问啦，你问多次啲问咩啊？ 你仲讲咗？ 唔系我想了解多啲。你其实少少冇你明白、那個。 等我帮你补充一下。 Okay, 即系譬如有时啦，譬如我可能唔知呢间银行嘅location， 即系个位置喺边嘅，咁我可以打譬如。中環邊度有嘟嘟銀行啊？咁佢就會俾嘅幾個例子咧，係啦，或者個開放時間啊，甚至再多少少話你真係想問到一啲服務嘅，譬如而家攞籌要等幾耐啊？呢一啲嘅服務咧，其實都係一啲聊天機器人可以係啦、已經係 support 嘅啦。 但我發覺咧，有陣時咧佢會比較懶咯，我只可以咁講，佢唔會答你，但佢會。以下有几个网站你自己上去睇啦，即係咁样嘅。係呀係呀。咁但我又唔可以话佢唔啱，因为佢搵到係一啲。 咁佢始终都帮你 嘅 归纳咗三个网站，可能佢唔。100% 肯定你所讲 嘅 系啦，佢未必会直接回答，除非系佢好肯定嘅嘢，就例如我哋头先讲嘅开放时间啦、地址等等啦，呢啲咧佢就会直接俾啲例子你啦、或者之前咧我有试过搭交通工具啦，咁我唔知譬如我要由中环过嚟呢度，其实最方便嘅交通工具系点啦？咁我就喺嗰啲应用程式上面问嗰啲，佢哋有个即时对话嘅，我唔知你哋有冇试过啦？ 有， 跟住咧佢就你要输入个地点，不过咧佢就限制咗你一定要揿佢选择。譬如我打完中环，跟住佢后面会有几个选项，即系你唔可以就咁打中环两个字，佢一定系好仔细嘅一个地址。跟住啦，两个地址点对点去帮你做一啲提议。但系做完提议之后咧，咁我就试过玩下佢啦，就话喂好远呢条路线，好似兜好远。跟住佢就会话唔好意思，我听唔明你讲乜嘢，或者唔好意思，我唔系好明你嘅指令。 小强上身啊， 即系已经超出咗系啦，已经超出咗佢嘅能力范围咧，佢就会净系识个唔好意思。 超出佢嘅能力范围， 一样， 佢上身 exact wording 上身，跟住佢就会变咗咁。 唔好意思，瞓着咗你。 佢而家系啊， 我又搵错点。 其实都唔识答， 佢而家已经个灵魂已经唔喺度啦。 你试下嗌多次啊！ 喂，小强，

平民屋宇话，截至前日共收到1058个租户递交接受重建回调，占已到期递交回调嘅91%租户，并且占已完成回迁资格审核工作嘅87%租户。平民屋宇指出，未来几个月将会集中支援租户搬迁同埋开展重建工程前期工作。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出席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并且作大会发言。李尚福话：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中方期待与各国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李尚福又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中国统一是历史大势，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妄图以台制华，必将以失败告终。北韓表示，駐南韓美軍二等兵特拉維斯金承認非法進入北韓，並且願意在當地流亡。朝中社報道，特拉維斯金上個月18號下午混入遊客參觀板門店共同警備區的時候，到位於軍事分界線上的朝美軍部接觸室和警務官休息室中間，故意侵入北韓境內，被當值的北韓軍人拘捕。特拉維斯金對美軍內部的虐待和種族歧視反感，亦都對不平等的美國社會感到極大失望，願意流亡北韓或者第三國。美國國防部表示無法證實特拉維斯金的言論，並且繼續關注他能否安全回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较多，有雷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68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46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8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55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87跌2.4，腾讯控股329.6跌3蚊，恒生中国企业64.82跌0.4，阿里巴巴89.7跌1.5，中国平安47.85跌9.5，友邦保险69.85跌9.5，比亚迪股份230.4跌5蚊，汇丰控股59.95跌1.25。建设银行4.13跌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6，日元145.55，瑞士法郎0.879，加元1.35，人民币7.298，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31936点，跌302点。港金报17780蚊，系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3美元，卖出190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有故先提翻你，茶果岭道东行去翻张南隧道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现时沿茶果岭道去翻鲤鱼门三家村方向行驶嘅车辆系不能前往茶果岭道回旋处，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

讲紧嘅就系话，究竟系聊天机械人喺平时嘅话，我哋应用喺啲咩嘅地方咧？咁、嗯、样系啦。咁啊，头先咧我要多谢嘅就系呢个博士私底下 提水， 我吐佢讲嘢啊。咁啊已经讲咗，就系我嚟购物嘅时候啦。咁、嗯、譬如可能有时嘅就系你要投诉啦，投诉啊，同客服要倾嘅时候咧，咁、嗯、你会打啲字落去话俾佢听，佢就话喂，上次我同你订呢个咧。唔記得咗俾粒螺絲我喎，因為真真正正係發生咗呢件事啊嚇。咁跟住咧，佢就會之後佢就會出一啲嘢嘅就，哦得，我哋遲少少會有人咧、嗯，就會專人會回答你。係 啦，通常第一個回答咧都係一個 AI 自動回覆嚟嘅，係啦。咁你就未必即時可以揾到真人，除非你可能講啲特定嘅 嘢。 佢拖延你啲時間先， 佢拖延我先，即係一陣間佢真係會有人揾翻你。 係啦，或者當你登入咗一啲網上銀行啦，譬如做一啲嘅轉帳嘅時候咧。而家都有啲聊天機人咧，係幫你做呢個行為，嗯、即係你可以撳個掣啦，然後打嗰堆指引，就譬如幫我轉帳10蚊俾例如同學，咁然之後咧 太少，我做唔到，要俾多啲。 咁然之後咧，佢可能就會叫你再確認一下係咪呢個收款人咧，然之後佢就會幫你做曬成個步驟，咁、嗯、就省卻咗咧你要去自己撳去轉帳嗰個位，又要去揾呢一個收款人，甚至打埋呢個金額呢、嗯這個。 但 係 呢個收款人就一定要有喺手機上記錄， 咁當然啦， 佢名， 佢首先要係你嘅可能係常用收款人啦，或者你已經儲存咗佢先嘅、嗯，甚至係做一啲嘅，譬如你要。豁免咗信用卡年費呢啲等等嘅功能咧，都可以經由一啲嘅網上聊天機械人幫你做到嘅。 哇！原來我已經用咗，但我都唔知咯。係啊，即係我成日都覺得聊天機械人 好唔好用啊？ 好用，好用。 但係你投訴都覺得好用、啊？ 投訴都好用啊！甚至我 book 嘢咧，譬如我 book 做 facial 嘅話，佢都係為 AI 答咗我先㗎。佢同我講，佢就先同我講就得㗎啦，冇問題。 咁你會唔會好猛啊？我好想同一個真人講嘢嘅時候，佢次次都俾 AI 我。 除非佢執行唔到我要佢執行嘅嘢。系啦，咁、嗯、佢问好多好多次嘅话，但系到最尾嘅时候，佢都系答埋嗰啲真系好模棱两可嘅答案、嗯，我就会即刻再揿嘅就系想揾一个真人同我对话咯。 系、嗯、啦，如果你真系想由一个聊天机器人转做一个真人咧，你可能要一啲特定嘅指令。如果唔系咧，其实佢不嬲一直都会 keep 住系嗰个 AI、嗯。 有时最无奈就系嗰个阶段咯，尤其是咧银行服务咧揿几多字揿嘅，我要听晒咁多个几多号几多号几号，冇一个好似系，求其揿一个又唔啱，即系咁咯。 仲要听埋嗰啲宣传嘅嘢啦。 系啊， 系逼你听噶嘛。 系啊 ，OK。 咁所以你就可以试下用网上版嗰啲咧，就会快捷少少咯。同埋而家就算系你打电话咧，其实都会有一个选项系，好似我哋上堂咁啊，你可以俾一个语音指令，然后佢由你个语音指令去推测你要做边种服务，就唔使揿嚟揿去咯。 系咩？ 系啊系啊，你都可以试下噶。 我都有试过有一次嘅就系乱揿揿啊，因为我唔知道究竟我点样先就可以咧做到我自己嘅指令啦。到最后尾嘅时候揿到咁上下，你知唔知佢弹？弹一个咩出嚟？究竟其实你想做乜嘢？ 佢录音系咁讲啊！ 佢摆一个版面，即系其实究竟你想做乜嘢？ 嗰啲语气有冇语气啊？ 有啲不耐烦 嘢嘅，佢系一个句子嚟嘅，一个句子。佢、究竟你想做乜嘢？我有咩可以帮到你咯？哇，好开心啊！但到最尾仲我你帮唔到我，你可唔可以帮我答翻？揾个真人嚟去答我。 咁头先咧，丽睿同学咧都透露咗我哋下一个讲嘅技术， 系咩？ 系啊， 我真唔知喎、 啊。就系、是、咧一阵咧 ，Leo 博士就会介绍文本分析啊， 锁定。 講文本分析之前咧，我好快補充一點啊。其實咧，呢啲聊天機械技術咧，好多年噶啦、 嗯。 以我認知咧，起碼10年、20年啊。 哇！ 好耐啫， 有咁耐咩？ 有嘅係啊，已經。 最初嘅初體係點啊？初型係點啊？ 應用喺咩地方啊？ 初體就係應用喺例如一啲商鋪咧，做一啲客戶服務最多、 嗯、 啊。好多呢啲公司咧，因為始終你揾個人成日長期 24小時聽你電話， 聽你電話或者覆你 message， 即係好困身噶嘛。咁好多公司都願意即係花一啲錢，然之後。就 set up 你头先讲嗰样嘢啦，啊，请问其实你最后系你想要做啲咩啊？呢一句句子， 這重点嚟 嘅，系啊，呢一啲句子可能间间公司都唔同啊，其实有啲系统俾你去输入咗之后咧，就去复嘅，咁啊根据你啊间间公司唔同啦，你可能买某样嘢，咁佢有啲特别嘅回复等等，咁呢一啲技术其实真系好多年噶啦，咁亦都有，我都相信有好多公司咧而家听紧嘅话咧，即系都知道佢自己有用紧呢啲技术，只不过我哋做顾客。 未必即係佢未必會好清楚話俾你聽，有個 AI 覆緊你咁解嘅啫。 但以前嗰啲唔係 AI 嗰啲電話錄音機，本醫生今日咩休息，應診時間咁讀一扎嘢咧，但係嗰啲冇互動啊嘛。 係啦，嗰啲可能就再即係再舊啲啦，初型啲啦嚇，都叫聊天機械人嘅。咁但係你去到要好智能化啦，即係而家越嚟越講究啦，可能啊有其他嘅同學仔或者其他人咧講嘅嗰啲指令啊落嘅指令咧更加含糊啊，更加唔清楚做啲咩咧，我哋就需要一啲新嘅技術啦，就叫做一個文本分析嘅技術咯。 深啊，聽落去， 聽落就好似好深，但係其實我哋都成日講噶啦，就好似而家講嘅 ChatGPT 或者有時啲人講 GPT 嘅呢啲技術，都係你輸入一啲任何嘢啦，任何問題啦，頭先你哋都有講啦。佢就會分析翻你其實想問啲咩，咁當然佢其實背後個原理就係、是、哦，佢儲咗好多數據啦，可能喺互聯網，可能喺某啲圖書館好多圖書咁樣嚇，即係視乎唔同嘅 model 啦，咁佢學完訓練完呢個模型之後咧，佢就根據佢呢一啲數據咧，可以回覆到你，可以估到你係想問啲咩，然之後就去答你呢個問題嘅。嗱、咁應用有好多嘅，嗱，除咗你哋玩開嘅平時啲 ChatGPT 之外，有可以分析到佢係咪一個文本嘅分類啦，即係佢係究竟係一部普通嘅文章啦，佢係一個詩歌啊，或者一個音樂啊樂譜啦，啊呢啲可以分析到，可以分析到情感啦。我曾經都有喺一間公司度咧，係分析翻互聯網上邊對某啲產品嘅究竟佢係 positive 即係一個正面嘅情感嘅評語多啲啊，定係負面嘅評語多啲啊？嚇，呢一啲都係可以用一啲文本技術去做分析嘅。 點分析啊？情感嘅 例如，通常大家對一件事讚好嘅， 哦， 係咪會個評價係咪會好啲？ 咁佢係咪用大數據啊？即係多人讚，佢就覺得係好。如果多啲人彈，佢就覺得唔好，係咪？ 係啦，冇錯啦。根據可能好多人俾嘅評語，我哋就當然要定義啦。定義乜嘢係為之正面嘅評語，乜嘢為之負面嘅評語？咁理論上其實你自己人手做都做到㗎，唔需要 AI 㗎，你可以數噶嘛。咁其實個道理，不過 AI 就方便啲。令到你可能容易啲知道，可能對某個產品或者甚至對個節目究竟個正面嘅評價多啲咧，負面評價多啲，咁呢啲都係一啲文本分析嘅技術啦，或者關鍵詞嘅提取啦又或者我哋喺某一啲領域，例如教育嘅領域啊、商業嘅領域，去做一啲分析，咁呢啲都係一啲文本分析嘅技術啦。好啦，咁去到呢度啦，咁都考一下你啦咁聽完聊天機械人，聽完文本分析。咁其實有冇啲咩分別呢？或者個關係呢兩樣嘢其實係點樣嘅呢？呢個都幾難嘅問題嚟嘅。啱啱頭先 Ivy 又講聊天機械人，我頭先又講完文本分析，其實佢哋個關係係啲咩呢？ 我覺得文本分析係進一步嘅，因為聊天機械人就係好即時俾反應，但係文本呢就係首先佢要將你嗰篇文章或者你 send 嘅信息呢分析咗先再作一個即係 processing， 然後即係再回翻答，即係可以係 進階一啲， 進階一啲， 算唔算啊？ 其他同學咧，小強同學咧， 呢個咧嗱， 你未喚醒啊？ 喂， 小強， 小強同學， 你哋真係唔好喺度花時間啊！ 又係唔識答啦，唔識答 啦， 嗱，唔識答嘅標準答案。 代替詞， 嗱， 代替詞。 文本分析咧，佢就真係佢過濾曬嘅，然後俾啲佢認為最精準嘅答案嚟嘅，就係想符合翻你個問題嘅。 即係進階啦，係咪？ 係啦，咁如果你話真係聊天咧，佢純粹就係好短嘅， 即時間嘅。 係啦，我會咁樣理解呢件事啦，即係聊天機械人有冇應用到呢啲文本分析嘅技術？視乎翻佢可能嗰間公司或者嗰個機構嘅需要咯。聊天機械人就頭先 Ivy 都講可能係一啲對答為主嘅，未必真係要用到文本分析噶。有時我哋可能簡單嘅一 啲 對答或指令可以其實滿足到嗰個要求，但係可能涉及到一啲好複雜啦，可能嗰間公司或者個機構有好多唔同嘅指令啦，或者再闊啲嘅，任何人都可以查詢一啲嘢，例如圖書館我要揾圖書嘅咁樣，或者甚至全世界。計圖書去揾嘅，咁可能就真係要用到一啲文本分析嘅技術先可以做到咁樣嘅效果。 我覺得佢最方便咧，即係而家 AI 咧，就係佢嘅時間係好秒啊，以秒計，即係你基本上你講一樣嘢，佢已經噏一聲打咗炸嘢出嚟俾你。呢個係任何人類都幫唔到嘅。 係， 即係嗰種速度。 呢樣嘢講得好好，呢樣嘢就係、是、我將會開始講嘅啦，就係、是、GPT 呢個技術，因為 GPT 技術都係文本分析嘅技術嘅一種啦。亦都呢一年咧，真係我可以夠膽講係一 一个热话，今年热话最多人讨论嘅一个技术。佢其中一个特性咧，就系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就算涉及背后可能有可能想益嘅一啲数据咁样都好，诶，佢出到嚟个效果系好快嘅，你要去应用去做分析嘅就系可以好快，可能系几秒内就可以复到你，咁就变咗对于科技嚟讲咧，对于个用户嚟， 时间就系金钱， 时间就系金钱，同埋真系用到啊嘛，即系我唔需要话唔通搭个车咁，我等几分钟， 同埋佢唔系扮识，佢真系识噶， 系啊，真系 真系识噶，唔系讲完之后咩嘈咩你两个咁样， 系啦，好啦， 对唔住。我有問題想問的就是，其實如果我要揀一個 GTP 或者是 ChatGPT 的話，是不是要很取決的，就是其實我要問一些什麼的東西，還有那個問題的進階的程度，因為如果聽你這樣講的話，會是根據的就是那間公司或者就是它那個 GPT 很多很多很多個的嘛，那他說是不是就是我要揀啱我自己的，那才是真真正正適用於，因為其實很取決的就是他入的 data 和他的資料的嘛。 是。是沒錯，這個就是我都想講的東西，就是其實 GPT 的技術呢都有很多很多。 很多的嘛，很多個的。大學的你們又有，是不是 大學又有啦， 公司的 又 有。 有公司科技公司巨頭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都會有出一些不同的 GPT 技術。我們今天就泛指就叫它做 GPT 先。 Okay. 其實 GPT 是一個技術，它就用一些叫做轉換器新程式的方法呢，就可以訓練了一個模型。然之後就去答你啲問題啦。嗱，咁我答例如同學之前，我哋先了解佢嘅特性，因為了解咗個技術嘅特性咧，就自然會答到你個問題。咁你可以點樣理解呢個技術呢？嗱，我用一個比喻去講就得噶啦。例如咧，我哋訓練個 AI 要令到佢識得玩對聯，又或者填充題啦，咁樣講，咁樣去理解係容易啲啦。即係咩意思呢？例如我考下你哋咯。例如我個上聯係床前明月光。咁你 下联上上 系啦， 举头望明。 点解咧？点解你会即刻答到？ 练咗咧，细个时候 诗嚟嘅，咪对联嚟 嘅。系诗系 ，OK， 好诗嚟嘅。答得好好啊，又学到嘢。OK， 好， 系啊，答得好好。OK， 好啦，咁点解疑是地上霜唔系低头吃便当咧？吓，咁我上网都揾到喎，低头吃便当。点解你会答疑是地上霜唔系答低头吃便当？ 其实咧，如果你系低头吃便当咧，系有啲人恶搞。將佢上咗網，因為有啲詩係俾人玩咗噶嘛，甚至有啲不文嘅都有啦咁樣。咁但係其實你講得啱啦，咁 ChatGPT 點知邊個先係 你覺得佢會答咩？ 點知邊個係真嘅咧？ 你覺得佢會答啲咩？ 咁大數據一定係嗰個疑似地上霜咯，我估。 係啦，冇錯啦，呢個就係 GPT 技術佢個特性啦。其實佢統計學嚟嘅咋啊，咁佢根據佢搜集嘅資料，佢發現最多。就是你讲完床前明月光呢， 但是疑是地上霜 又会答疑是地上霜。 虽然得一个人曾经话过低头吃便当，但 可能几个人啦，系啦，低头 搞过。 系啦，其实我点解揾到呢个低头吃便当，真系我揾到出嚟啦，搜寻器揾到出嚟，但系一定唔够疑是地上霜多啦。咁、所以好呢喺呢个即系 GPT 去训练嘅 AI 模型之下咧，佢自自然就会答到你系疑是地上霜啦、而佢呢个当然就唔系净系好似我哋真系玩诗啊、上联下联或者填充题咁样啦，系讲紧可能。逐隻逐隻字，佢都系用咁样嘅分析去判断嘅。OK， 即系积积伏， 积积积， 系啊，你唔会无啦啦木兰噶嘛？ 小强 啊， 招积， 招积 ，OK， 系啦，冇错，佢就系用呢个咁样嘅方法去生成一啲唔同嘅回复去答你啦。 OK， 好啦，咁啊去翻例如同学头先问嘅问题啦。GPT 有咁多个 model，有咁多样模型，咁我系咪应该拣自己适合自己用嘅嗰个模型去做？冇错啦。如果有啲模型系可能系专系课教育用途嘅，可能有啲模型系专系课医学用途嘅，咁当然你揾翻嗰啲模型去使用。咁然之後就應該有啲更準確嘅效果啦。咁所以我哋去用呢啲模型，咁係咪更加要了解一下佢背後用啲咩數據？ 係咯，我嘅意思就係、是、 啦。有啲科技公司佢都會話俾你聽啊，我第一個 version 係用邊啲邊啲去做分析，第二、第三、第四。咁、你當然我哋用呢啲技術都係啊，有時都要錢噶嘛。咁、你咪去判斷翻咯啊， 好貴啊！ 啊，貴唔貴？我唔評價啦。每個人 幾美金？係 啦，即係因為亦都又唔係淨係得一兩間公司 有， 我都相信。好多噶，即系要去揾好多呢啲唔同 GPT 技术。咁、你咪自己去评，即系去评估一下佢训练嗰样嘢系咪符合到你嘅需要？你又系咪即系符合到你本身？即系你嗰个 你要俾嗰個成本係咪滿足到你個需要咯？係啦，咁呢個就 GPT 技術啦，嚇、無論科技公司啊，或者就算我香港大學啦，自己都有一啲 GPT 技術啦。嗱、我都分享多少少用途先，因為我都 想你用嚟做乜嘢㗎？ 係啦，我都想多啲用戶知道啊，即係我哋聽眾知道 ChatGPT 或者 GPT 技術通常點用。我自己我有三個用途嘅、即係對上嗰半年，第一。我会 plan 下啲行程嘅旅行嘅行程， 旅行嘅行程啊， 系啦， 即系你啱啱咪 honeymoon， 即系 冇错啦。 咁你点 plan 啊？你就我而家去边个地方？ 系啦，点样 plan 咧？我真系问佢啊，嗱，我睇完啲机票啦，即系自己可以大概预到几多日啦。嗱，我就去某个地方国家旅行几多日？咁唔该你帮我编个行程出嚟，我就系咁简单啫。 佢就咁样可以俾晒第一日去边咁样。 系啦，因为佢嗱，首先大家知道个技术背后系点运作啊嘛，佢就系根据啲大数据去达到啊嘛， 统计学。 佢咪话到俾你听，通常啲人会去边咯，个景点咪点样咯？通常接住完一个行程会落边一个行程咯。嗱，当然冇咁完美嘅。 有冇 听讲 就系好似话嗰啲嗰啲搭车嗰啲时间，佢冇帮你计落去。 系啦，冇咁 一日有12个景点 系啊。佢其实背后冇好多呢啲逻辑嘅概念去做分析嘅，你一定要靠自己去再判断翻搭车系咪，同埋你每个人都唔同啦。有啲人真系可以跑到景点，有啲人跑一两个嘅啫嘛，系嘛。咁但系起码我对嗰个国家或者地方完全冇认知嘅，佢帮到我先啦。我再去慢慢认识唔同景点，慢慢了解个交通，方便好多，快好多。嗱，呢个其中我自己一个用途，我都相信我将来都会用 旅行行程计划。 系啦，第二我会自己用嘅就系一啲 email 啊，或者一啲宣传相关嘅文章，去令到佢更加吸引啲字眼嘅人。可能我真系可能中文、英文我真系唔系好叻嘅，但系透过佢咧帮我去改。然之後再去先出街咧，其實件事又靚咗好多啊！啲文字上面嘅使用，大家可以試下噶。 呢個唔係有個 app 嚟嘅咩？即係你有時寫英文嘅話，佢會幫你咧。 係啊，有啲 app 會已經做到，不過 GPT 技術亦都可以做到。 我最近叫佢幫我寫一封情信啊嘛，咁寫得幾好噶。 係啊， 成唔成功啊？ 我冇用喎， 系， 咁咪真系嘥气。 参考下都好， 下佢点样写啫嘛。 系啦，冇错，你参考下或者学下佢点样写都系好噶，系咪先？ 咁啊，你结咗婚咯？ 好，第三个 都要写情信嘅。第三样咧就系资料搜集啊。吓，咁当然资料搜集可圈可点啦。有啲人都中意系好似喺互联网揾啲唔同嘅连结。 系啊。 咁但系有啲 咪得咯？咩歌？ 系啦。 咩歌？ 系啦，但系有啲资料例如煮嘢食嗰個食譜咁樣，咁佢好快就可以做到，揾到一個俾你，你再去判斷呢件事得唔得咯？你未必有時真係一定要揾某啲網站嘅連結嘛，都視乎你嘅需要啦。咁呢個係我自己嘅睇法啦。咁不如都交俾 Ivy 或者交俾大家都講下 Ivy 咧。咁 GPT 技術係啦，通常會點用？ 你會用啲乜嘢啊？其實 梗係會用啦，咁方便 用嚟做咩先得嘅？ 唔係，通常咧我自己咧最常就係用嚟寫電郵嘅回覆啊。因為尤其是有啲公式上嘅電郵，即係公司嘅電郵咧，你要回覆個客咧，你要好有禮貌啦，你要好正經啦。但我本身唔係呢個人嚟噶嘛，所以我就要靠呢個工具， 好唔正經 去幫。咁、大家都可以諗下啦，或者大家都可以喺下堂同我哋講翻，到底你有冇嘢想問 GPT， 我哋可以幫你問啦，或者你平時會用 GPT 嚟做啲乜嘢啦？喂，小強，最後要起身啦！ 嗱，我呢啲咧，真係試過好早已經試過寫劇本就真唔得嘅。咁我哋都知道咧，國內有一個。咁佢就係話聽講寫報告啊，做一啲 論文嗰啲得唔得？ 論文嗰啲得，佢中文個嗰、那個 即係交功課都得。 得， 但係我想問咧，譬如話阿小強又用呢個同樣嘅 app 問咧，我又問佢會出一篇完全一樣㗎？即係如果 topic 係一樣嘅話， 佢未必會100% 一樣，但係內容方向上大致都會相同。即係佢每次問嘅答案都唔一定一樣。 咁啊，阿 呢個 教授，如果你收幾個學生都係交咁上下嘅嘢，你會唔會懷疑佢哋用咗 AI？ 呢個問題已經有人討論緊喺教育上嘅應用。其實好視乎翻，我好快咁答啦，好視乎翻每個人輸入個 prompt 就個。嗰、那個命令啊，或者嗰個叫一啲指令係點樣，咁就會有唔同嘅答覆啊。咁我哋就會有唔同嘅內容出嚟咯。 好，我哋下一堂再講。 多 謝曬兩位 ，OK， 多 謝 曬 呢個博士，唔該曬小師妹，下個禮拜見。 好啦，12點翻嚟咧，聽聽新聞報告、財經消息、交通消息，然之後就今日嘅客家台來了，同埋一陣間再出現嘅就係片段人間啦。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嘅風騷快活人。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哎呀，你啦你啦你啦， 系持家孝啊， 系持家孝。打钱打钱， 麻雀捉，麻雀捉，系咪啊？嗯，连嘢麻雀放去钳嘅。 你系麻雀捉，不如咁啦，你系麻雀捉，我系波波池啦。 又好啫， 波波池系咪？有麻雀捉，系、嗯、弄到孝啦。好啦，今日咧上楼梯时间讲一动事嘅咧，招兄我好唔开心。 点解啊？ 点解啊？ 然后到阴谋咧，呢一条 T 房识动事嘅，人挑咧突然间咧都小到一时口舌咧都喊咧，喂、哎！装埋虾酱鸡眼唔做、 哎， 你完全有冇听我讲？ 绝对有，明嘅明嘅明嘅。 嗱，事源就系咁样嘅，因为上个礼拜咧，就我朋友咧就带咗我去咗某间嘢咧，就喺深水埗嘅，就系食非常之驰名嘅一个咧，唔系，就系食呢一个嘅就系鱼蛋河。佢嗰间咧又有一啲豉油捞面啊，等等等等啦。 哇， 去到简直就系惊为天人。咁啊，跟住咧就再睇翻咧，就系呢一间嘅即系叫大排档嘅面食啦。原来佢已经有成70几年历史啦，竟然系上个礼拜我第一次去接触，跟住佢就话系啊，我都发现咗呢一间咁嘅食嘅面档咧，唔系好耐时间啫，咁可能讲紧几个月，点不知咧我哋喺度讲嘅就话唔得啦，我哋以后咧一定要多啲嚟食， 但系 竟然琴日咧就收到有一个消息，就系话佢做到十一月唔做， 哎呀， 好唔开心， 好失望啊， 唯一希望就系佢迟啲喺另外地方开翻， 冇错，因为佢系北迪咧喺嗰个地方有一个重建嘅计划，咁、所以咧佢就决定咧就唔做啦，已经做咗好多代，咁、就因为咧就系重建，所以佢要搬。咁跟住佢哋就话諗住而家系嘅话就暂时嚟讲嘅话就唔做啦。 好唔开心嘅听。 你有冇试过咁样 啊？有啊。 我真係好唔高兴㗎、啊。有冇试过食啲咩嘅食品呢、你会有啲咁嘅情况出现过啊？ 我都系食蛤蜊粥。以前呢喺彩虹村呢有一档蛤蜊粥好好食㗎。然后突然间有一日佢唔做啦，冇得食。係、 啊。如果崔坤借即最近嘅事， 唔系啊，都好多年前啦、最近有冇试过啦、最近、 我有时咧中意啲老餐厅，咁啲老餐咧，第一咧，佢啲伙计都系由好耐以前后生嘅时候做，而家白晒头， 系啊， 啲好正。 虽然咧佢嘅菜式咧都系嗰啲嘢，成日食，佢冇乜新嘢嘅、不过佢嗰啲嘢咧，你知道佢俾到啲咩水准你 咯。系啊， 最近我哋附近有个商场嗰间老牌餐厅都好似唔做啦嘛， 冇啦咩？ 嗰、那个戴个皇冠嗰个咧， 系啊系啊系啊， 冇啦嘛，冇啦。是啊，唔做啦，嗰间唔做，我唔知佢仲有冇分店、但我哋附近嗰间商场嗰间就唔做。我有时都会中意饮下佢啲罗宋汤，好多料嘅。 冇错，嗱，忽逢其想咧，我有时我会谂嘅，就系话成日咧都会希望嘅就系、是重建翻，譬如可能我哋香港嘅一啲美食之都嘅呢一种咁嘅感觉啦。有冇人会谂过嘅就系呢一啲已经系冇咗，但系咁有历史，个个都叫好嘅一啲咁嘅食肆，可唔可以有一个位将佢哋吸纳翻嚟？ 喂，我觉得呢个好建议，而家政府成日都话啊夜市啊活化夜市啊，不如就整个哇宵夜区，粥档、面档，再整档炒蜆喺度，我觉得几好、 以前有一个饮食文化叫大排，唔系嗰啲叫咩避风塘， 避风塘， 啊、 避风塘嘅海鲜文化，好似讲咗避风塘三个字就。勁啲 好食， 特別好食，食乜嘢㗎啦？係 啊， 講深井咧就深井就一定食嗰只燒鵝㗎啦。 係啊， 即係呢種我覺得真係唔好冇咗咯。 係啊，銅鑼灣嗰啲艇食嗰啲艇仔粥，你有冇食過啊？ 我使唔使唤醒你先啊？ 唔系啊， 艇食艇仔粥 喺避风塘嗰度话有啲艇噶，真系啊！ 避风塘梗有艇，我而家就 系 讲紧喺 艇 上面食 嘢 啊嘛。 食 嘢 啊？你系咪讲紧嗰啲啊？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咪就 我觉得个风味好正嘅，系啊。而家唔知道有冇咧，我好耐冇食过。 喂，小强。 唔得噶，要小仙妹把聲，因為佢輸入嘅時候係用女聲。 哦，明白明白。 係啦，嗱咁所以其實咧，我覺得就講翻咧，非常之港式嘅食物啦。咁有時我又覺得咧，你又會從一啲嚟香港嘅旅客當中，你就會知道真真正正佢哋會覺得乜嘢係代表香港嘅食物啦。我哋食嘅或者係佢哋嘅口味嘅話，又有啲 唔同 嘅喎。係 啊， 但有啲真係不能代替嘅。我記得嗰陣時西環有一間茶餐廳，我而家唔知仲有冇啦。嗰啲人咧企喺度等咩啊？等蛋挞出啊！因为佢系新鲜，一坨一坨拎出嚟，等佢买啊！ 正啊！ 系啦，咁我又最近有睇到咧，有某啲嘅，即系譬如可能系日本嘅游客，又或者系唔同地方嚟香港嘅游客嘅话，佢哋要佢嘅美食地图嘅。咁有啲嘅话，其实同我哋咧都系，因为我哋成平时成日食啊，你就唔会觉得就吓点解会觉得咁特别，同埋点解要专登千里迢迢嚟到香港？ 英雄关天亦常人啊嘛， 系啊。但系咧有一个共同嘅地方嘅就系有其中嘅有一位嘅叫做系 vlogger 啦，又或者嗰啲 YouTuber 啦，佢哋就咁样讲嘅就话，发觉咧都有一个异曲同工嘅，就系、是、发觉香港嘅美食嘅话咧，都系充满住就系淀粉质嘅。 哦，系，呢个又冇留意。 你 觉 唔 觉 得？例如饭啦、粥啦、面啦。食蛋挞啦、面包啦、 雞蛋仔啦， 又或者牛油多士啦、等等呢啲嘅，全部都係高淀粉質嘅嘢嚟嘅，係啊，所以我覺得幾得意，即係從佢哋嘅角度去睇翻呢啲咁嘅嘢嘅時候嘅話，我哋會發覺就係真係嘅喎， 個民族特性 唔同咯，係啊，我哋就係要食飽嘅、大件嘅，咁就係呢啲就係俾佢哋嘅呢種感覺。好啦，今日咧同大家要講講嘅就係啲非常港式嘅食物啦，咁你哋會覺得係啲咩嘢咧？ 菠蘿包， 同意。佢都有，佢都有，雞蛋底又未至於，即係 炒面。 即係佢哋嘅美食地圖裏面嘅話，就未有一樣 嘢。我想問佢嗰啲係咪唔係主菜嚟㗎？即係都係啲嗱，因為菠蘿包你唔可以食菠蘿包當飯㗎嘛。佢哋講嗰啲其實係咪類似呢啲咁樣嘅？少少飽又唔係好飽嘅嘢。 乜嘢都有，係啊，咩都有。即係可能你係講係正餐係咪？即係正餐啦，定係點心啊，定係一啲下午茶咁樣，佢全部都有。佢全部都有。係啦，但係你頭先講緊嗰啲嘅話，我諗好可能就佢下一次嚟可能會試嘅。 蝦餃燒賣又嘛？ 有 點 心 有， 雲吞麵有， 雲吞 麵有，係啦。鱼蛋粉有，仲有嘅就系我哋朝头早食嘅早餐，对于佢哋嚟讲嘅话都好有特色嘅，因为茶餐厅 餐蛋面嗰啲啊， 餐蛋面啊，沙丁牛 沙丁牛面啊，喂，沙丁牛面我真系未食过好食噶，你有冇美食地？系啊，嗰撇汁啊，我真系未食过。 即系咁讲，我只系咁讲，沙丁牛肉面唔系间间好食，系嘅，有啲牛肉好老嘅， 有啲嗰撇 酱咧咸到死， 你可以分开嚟。 唔系间间好食。 系啊，我真系跪求好食嘅沙丁。牛肉面， 咁你去翻啲沙爹牛面关注组咯，好多呢啲 噶，有 噶， 有点心关 注 组啊，点 心关注组咩都有嘅。咁其实当然啦，佢哋会觉得就朝头早嚟讲嘅话，其实基本上嘅就系虽然都系差唔多，个底都一样嘅，一系就即系米粉啊，或者系嗰啲即系咩丁啊，或者点样。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都系咧，譬如可能沙爹牛面，佢哋系觉得好代表住香港嘅茶餐厅嘅早餐，就系沙爹牛面咯。咁同埋嘅就系另外，仲有头先有讲到饮。咁嘅嘢当中嘅话，一定走唔甩噶啦，冇错。 系啦， 仲有一样嘢， 红豆冰其实都好 经典啦。 我都觉得 其实冰呢一样嘢，咩红豆冰、菠萝冰 以前 细个 刨冰啊嘛，攞个嘢刮刮刮噶嘛。 啊，你细个有刨冰机咁犀利噶？ 冇街边嗰啲啊， 系喺民国初期， 系啊， 嗰阵时又话有冰室嘅， 系啊，以前叫冰室，系啊，叫冰室。 嗰个刨冰嗰啲冰特别好食。 你知唔知冰室门口写住咩啊？冷气开放， 系 啊，因为以前有冷气咧， 系 好巴闭 嘅。 你仲会见到佢？基本上朝头早嘅时候嘅话咧，佢系用个麻包袋，跟住上面就有一个好大嚿嘅冰，跟住钳住佢， 搵个勾勾 喺个马路拖， 跟住就变成你个饮品啦， 系 啊，拖过 系啦。嗱，红豆冰就冇，但系佢就系话即系奶茶系嚟到香港必饮嘅，特别系丝袜奶茶，因为其他地方系饮唔到嘅。 冇 错。好啦，另外仲有一样嘢嘅，朝头早我哋有时会食嘅，以前细个 肠粉 唔系。 再讲 炒面， 食粥 艇仔粥， 粥系啦，粥又以猪杂粥，佢哋会觉得系好特别嘅，因为其实猪嘅内脏， 但系我啲外国人唔食猪嘅内脏噶， 佢哋就 系内脏唔食， 难得咯。 如果再平啲咧，就系猪红粥啊。你有冇试过食猪？ 其实唔关平，因为猪红粥都唔系一定平噶， 平噶，算平噶。 行啦， 系啊， 我唔同你拗嘅是但啦，佢讲嘅嘢好难讲嘅真系。 猪红粥啊，真系啊， 但猪红粥系好食嘅， 猪红粥系好食嘅，系啦。咁当然你话食粥嘅话咧，就一定会有嘅系炸嘅炸嘅嘢， 炸 粮、 炸 粮、 炸粮，或者系油炸鬼。 其实所有嘅油品好多噶，牛脷酥我中意食啦，煎堆我又中意食啦， 我就 油炸 鬼啫，其他唔食。 好，咁另外要食饭嘅话，就一定要食嘅就系 哇煲仔饭。 唔系 煲仔饭。 叉即系其实。系讲紧有呢啲嘅 烧味饭， 烧味饭系啦，咁啊特别嘅就系叉烧饭，佢哋会觉得嘅就 系 非常好味嘅。 叉烧饭都系一间间嘅，我觉得 系， 我都觉得 有啲干柴， 可以好难食嘅， 可以 好难食。 咁但系当然，若果你话真系好研究嘅话，佢哋会有啲嘅叉烧嘅要窿边嘅。 哇，呢个一流啦！ 窿边叉烧， 广东嘅烧味又有唔同嘅，有啲嘅系蜜汁叉烧，有啲咧好可能就冇咁甜嘅。其实如果大家真系要研究嘅话咧，你就算自己屋企整叉烧，你就知噶啦。 但叉烧一样嘢，唔知你觉唔觉得咧？如果佢冇咗个染红咧，我试过喺外国英国有间嘢叫叉烧饭，啲叉烧咧白晒晒， 白晒 晒 嘛。 你会觉得我都唔系食紧叉烧，你有冇觉得 唔得噶，我唔得噶， 红色嘅嗰、那个。 你讲边间？ 你知系咪两个字啊？ 冇错， 但系冇咗颜色咧，我都唔系叉烧嚟嘅。 系啊，系需要有嗰个颜色，你先至会觉得啊，佢先就系叉烧饭嘅。好啦，仲有一样嘢，大家就冇谂过，佢哋会专登你会嚟香港嘅话，系一定会食嘅。咁呢一样嘢咧，就系、是、有一段时间系非常非常之出名嘅。咁但系而家似乎好似冇咁多人食啦，黑黑地色嘅，会啫喱咁样嘅。 啫喱，我知系凉粉，凉粉。 唔系， 大菜糕，大菜糕， 唔系有呢、這、一个治疗嘅功效，譬如可能就系、是 哦，龟苓膏，龟苓膏， 冇错 啊，龟苓膏，龟苓膏， 奇怪啊， 系，但系咧、就是，我以前咧成日有感觉系龟苓膏系女人食嘅，知唔知啊？即系我唔知道啊， 滋阴。 因為人哋話補噶嘛，女性噶 嘛， 係咪 皮膚 啊嘛， 係啊，所以其實佢哋好得意嘅，咁啊仲要好得意嘅就係佢話咧食龜苓膏咧，好多時候都會要加嗰啲糖水，佢哋完全唔知咧，佢哋哦係要咁苦嘅咁、 啊、 樣，跟住阿姐咧即係要出手要話俾佢哋，唔係啊要加糖水啊， 龜苓膏 食噶，以前好中意食噶， 冇錯啦。咁、另外仲有就是一定要食嘅就係點心啦，咁樣啦，仲、要去嗰啲咧舊式嘅茶餐廳，舊式嘅嗰啲嘅嗰啲茶樓啦，跟住就推嗰啲。点心车冇错， 鱼翅 咁就为之最好玩啦。好啦，讲咗有咁多嘅就系非常港式嘅食物之后嘅话，而家我哋逐个教下大家用客家去点样嗌啦噃。好，第一个嘅就系云吞面， 云吞面 错，云吞面， 云 系啦，嗌哀热云云吞面，系啦就系云吞面啦。第二样嘢啦，云吞面之外嘅话咧，我觉得系真系嘅，云吞就要衬面，呢一样嘢就要衬粉。 鱼蛋粉， 摊饭， 摊 系啦，摊饭就系鱼蛋粉啦，系啦、 啊， 鱼蛋粉我觉得最紧要嘅就系个辣椒油啦，大家同唔同意啊？ 我唔 个辣椒油好，你唔食辣， 我唔食辣椒， 我唔食辣。 哇，如果有啲辣椒油正嘅话，你真系不得了。好啦，第三样嘢，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沙爹牛面， 沙爹牛面， 沙爹牛面。 油咩？ 油咩？沙嗲油咩？ 沙嗲 嗲， 哇，好难 系啦，沙嗲油咩？好啦，第四个啦，就系喺呢个茶餐厅都会有嘅，就我觉得佢话简直就食完之后你真系唔知点算啦，就系菠萝油， 哇，正 系啦，佢哋都会食嘅， 菠萝油 就系一定衬丝袜奶茶噶啦，冇错，菠萝油， 油 系啦，菠萝油， 萝 油。 第五个就系丝袜奶茶，就唔讲丝袜啦，就讲奶茶，就系、是、奶茶 一样 系啦，奶茶。OK， 好啦，第六咯噃，头先我哋有讲到个朝头早，我哋都会去食粥嘅，食粥客家话点讲啊？ 食粥， 食粥， 食粥 系啦，就系、是、粥，食粥。跟住啦，要趁嘅就系油炸鬼，油炸鬼。 老师，你今日个节奏咁快嘅？ 因为我见到要就嚟 ，Tiki 陈欣， 你太快， 我哋讲 我写都，我写都写唔知， 我知，对唔住。 你可唔可以讲多次？摇咩啊？ 摇渣攰啊，笨蛋。 你好嘢啊！我话俾你听，我忍你，你今日真系不知所谓。好啦，最后跟住啦， 有边人不知所谓嘅？ 咁啊系，今日特别衰咯。好啦，第八嘅就系叉烧饭、 叉 烧 饭、 叉烧饭。好啦，去到第九个啦，就系头先你出咗去饮水嘅时候，我教咗嘅龟苓膏。 龟苓膏， 龟苓膏，系啦，龟苓 膏。 最后尾嘅呢个就系点心。点心， 点 心，点心，得唔得？ 得。 好啦，我哋嚟到重复一次咯噃。 云吞面， 云吞面， 款沙丹牛面，菠萝油， 奶 茶，奶 茶， 雪糕，油沙龟，叉烧饭，龟苓膏，点心，耶！ 这个奖励。 尽舞池，能一身伤痕都很光鲜，能背上钻石未醉半天。我试过常情朴素冷艳，很清楚途人讲的谎言。我戴上年华眼界处事。 爷爷喊得麦鸡， 万强粥。 好啦，第一题，相传乜嘢食品系民间？ 万强粥， 万强粥。 答 一、二， 你啲人又乱答廿四，乱抢廿四。 放心，我一定会扣分。 换吞咩？ 错，因为嘅就系奸臣秦桧而制嘅 钵钵 糍。 油炸鬼， 好叻啊妹！第二题，所谓一盅两件，即系饮杂万强粥。 点闪， 点闪系啱嘅。台湾地区有一位歌手刘若英，佢嘅外号系叫做万强粥。 奶茶， 好嘢，冇错，就是、陈星帮佢改嘅。第四题，以下呢一种嘅食物有唔同嘅讲法，喺四川巴蜀一带系叫做抄手，喺广东叫万强粥。五、四、三、二。一嗌一得啦，馄饨系啱嘅，其实叫云吞啊吓。好啦，制作乜嘢啊？系要先要打佢嘅话，钵钵糍。 制作呢、這、一个 弹牙弹牙嘅系乜嘢啊？ 就系、是、呢个馄饨款。 好叻啊！第六题， 你点解会有啲形容词噶？关 你咩事啊？系啊，我都有形容词啊。仲有就系黑色啫喱状啊，万强粥。 龟苓膏， 龟苓膏， 龟苓膏系啱噶，你唔好提佢啊嘛。好啦，黯然销魂， 钵 钵糍， 叉烧饭。 第八题，同捞同煲，认为嘅就系万强粥。 系啦，粥 五四 粥 三二一，冇错，即系话有乜嘢食乜嘢，有饭食饭咧，就系粥粥啦。 杀你老咩？同埋菠萝腰，答晒。钵钵糍攞上分，好嘢，赢咗，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正系就第二份施政报告听取各界意见。据了解，佢将会连续两个星期日落区举行咨询会，听取市民意见。首场地区咨询将会喺今个月20号朝早10点喺筲箕湾爱秩序湾小学举行，形式同去年举办嘅地区咨询相若。李家超会率领团队一起听市民反映意见，其后再由不同司局长带领市民分组讨论。 第二場地區諮詢將會在今個月27號朝早10點在沙田官立中學舉行，安排和首場上日。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近期收到不少新入職或者轉職教師的求助查詢，說學校要求他們在合約9月1號新學期生效之前，在暑期期間回校工作，關心是否有薪金，同時擔心未有勞工保障，一旦發生意外就沒有追訴權。教總會長余以華認為，教師在開學之前要回校準備新學年工作和參與會議，若果時間不太長可以接受，但在合約生效之前新入職或者轉職教師的身份可能只是訪客而非僱員，一旦發生意外只能夠受到第三者保險保障，範圍相對較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梁子榮指出，有關問題存在多年，曾經多次和教育局商討，但是未有確實答覆。他建議校方可以為新入職或者轉職教師購買臨時意外保險，教育局亦都應該增撥資源為這類教師購買特別保險。聯合國全球教育特使、英國前首相白高敦表示，阿富汗存在性別歧視情況，建議國際刑事法院視之為違反人道罪行並且進行調查，起訴要負上責任的人。白高敦形容正在阿富汗發生的事情是違反婦女人權的最嚴重例子，如果允許這個情況繼續發生，沒有任何人受到懲罰，其他人就可能仿效。他已經去信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表達自己的觀點。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權兩年，報導指大部分12歲以上的女童不能夠參與學校課堂，大多數女性不得在援助組織工作。另外，在沒有男性監護人的情況之下，女子外出受到限制。塔利班強調，阿富汗按照伊斯蘭律法的解釋尊重人權。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酷熱，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星期五和星期六雨势有时较大，有雷暴。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23点，跌257点，总成交金额49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8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55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8.84跌2.7，腾讯控股328.8跌3.8，恒生中国企业64.66系跌1蚊，阿里巴巴89.5跌1.7，中国平安47.7跌1.1，友邦保险69.75跌1.05，比亚迪股份229.2跌6.2，汇丰控股59.85跌1.35，建设银行4.13跌6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6，日元145.53，瑞士法郎0.879，加元1.35，人民幣7.298，英磅對美元1.27，歐元對美元1.091，澳元對美元0.64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經平均指數報31859點，跌379點，港金報17780元，係升1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902.2美元，賣出1905.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我整热翻啲饭俾你食啦。 唔好啦，我想等一阵同哥哥你一齐先食。 咁啊，嗯，哎，不如用黑冰牛奶俾你饮啊。嗱，有啲饼干，你食住饼干先好唔好啊？ 好啊，我要食手指饼啊，仲要啊浸住啲牛奶嚟食啊，好好味噶。 好啦，我攞俾你啦， 你帮我整啊。哥哥哥哥，我想问你啊，你有冇去过城门水塘啊？ 去过啊，咩事啊？ 好唔好玩噶？因为咧学校嘅秋季旅行啊，有同学话咧去城门水塘，但系有同学话要去山顶。哎呀，好烦啊，都唔知点拣啊，两个地方我都冇去过。不过咧，我想去城门水塘多啲啊。 嗯，山顶你去过啦？ 吓，系咩？嗯、山顶边有去、啊？ 你记唔记得啊？有一年年初三咧、啊，爸爸带我哋上山顶影相，吓、啊啊、我哋仲食雪糕添。啊，不过嗰阵时你大咗三岁到咯。 吓、啊，我三岁噶咋？我边度会记得啊？仲有雪糕食啊、嗯哎！哥哥、啊、哥哥，咩味噶？好唔好味噶、 我嗰杯咧就菠萝味，哦、好好食噶。哦，哎、我仲咬咗你嗰杯雪糕一大啖添啊！好味啊！ 哥哥虾人嘅，唔制啊！哥哥啊，我要你买翻一杯雪糕俾我食啊，得唔得啊？ 嗱、爸爸下个月翻、嗯，不如到时咧，我哋同爸爸上山顶啊，一齐食雪糕，好唔好啊？ 好啊， 请翻你食啦、 啊。一定好好玩的。 喂啊，妹啊，十二点咯，你仲唔瞓？ 我瞓唔着啊，哥哥。唔知听日咧会唔会落雨咧？哥哥啊，嗯、如果听日真系落雨咧，会唔会冇得去旅行噶？ 嗯，我听咗天气报告啦，听日咧会好好天。我话俾你听啊，你成会晒到成块面红卜卜。 哇，晒到红卜卜啊，咁咪好靓咯！ 人哋就靓，你咁肥咧就系变咗肥猪、红卜卜嘅烧猪添啊！ 我个笑人我唔制啊，我要打你表一下啦！笑我话我做肥猪， 我帮你整咗你最中意食嘅餐蛋字，你睇下，仲有两只豉油鸡翼，系咪唔要先？系咪要打我先？ 哇，好啊好啊，有鸡翼食，多谢你啊哥哥。但系咧，你将佢摆咗喺边度啊？ 梗系摆喺雪柜啦。 哥哥啊，你摆雪柜咧？其实怕唔怕咧？老鼠会偷食噶，我想打开雪柜睇下得唔得啊？ 唔得啊，唔得啊，好夜啦，瞓啦。 啊，冇啦，哥哥， 唔得。 咁啊咁啊，你打开雪柜少少啦，我装下就 得 噶啦， 唔得、 啊啊， 我 话 咗唔得唔得，快啲瞓。 好啦，哥哥， 瞓觉啊。 我想 好开心、啊，好唔好玩啊？ 好玩啊！哥哥啊，你整嗰啲鸡翼啊，嗯、好好味啊！ 梗系啦， 我咧请咗我同学何佩斯食咗一只啊，佢咧鬼死咁论尽啊！佢、嗯、啊上巴士嘅时候啊，唔、小心啊跌咗个餐盒啊，咩嘢食啊都跌晒出嚟啦、啊！跟住啊佢啊狂喊啊，我咪叫佢唔好喊啦，然后我请到佢食咗一只鸡翼啊，佢先笑翻啫。系、啊，哥哥，其实咧边个教你整啊？你啲鸡翼真系好好食啊！ 系、爸爸教噶。 爸爸，哥哥话我有冇食过爸爸整嘅嘢噶？ 梗系有啦。 系咩？ 辉仔啊，你过嚟啊！ 咩事啊，爸爸？ 嗱，我下个月咧就同朋友去菲律宾做嘢。以后你帮手睇住妹妹，知唔知啊？ 嗯，我会睇住妹妹噶啦，爸爸。 系、 你唔去得唔得啊？ 唉，梗系唔得啦，要赚钱养你两条发骨龙啊！ 妹咁细个，我唔识凑啊，我唔识凑啊。 哎呀，辉仔，你带佢十年，搞掂佢啦。 爸爸，你走咗，我同阿妹点啊？好曳噶，又唔听话，又唔肯食饭。 嗱，我记得啦，上次咧我整咗只鸡翼。阿妹咧就好中意食嘅，你咁啦，你依家入嚟厨房，我教你整。 佢净系中意整食你整嗰啲啊咋，我整佢唔食噶，唔识整啊。 辉仔，你听我讲啦，我唔喺度咧，你就系哥哥啊，你就要睇住头家，睇住阿妹啊，你知唔知啊？ 哦，知道啦。 嗱，我依家教你整甜鸡翼， 记住啊吓，豉油咧同埋啲糖咧就好重要嘅。首先洗干净啲鸡翼咧。是不是好好吃啊？ 是啊，好吃啊！边个教你整噶？ 唉，冇人教啊！谂下谂下，咪整出嚟咯。哎，喂，你唔好食晒啊，留翻两只俾阿妹听日食。 哦，朱东。 啊，仲有，我听朝一早咧就过我门，你睇住屋企咯。吓， 咁快？ 系啊，我先去澳门，然后再菲律宾。 嗯，咁你几时翻啊？ 唉，快嘅一年半载啦。啊，系。呢度有啲钱，代嗰句啊，慢慢用。我每个月咧都会寄钱翻嚟俾你哋用噶啦。真系有啲咩事咧，你就去揾阿二叔。 知道咯。 唉，早啲瞓啊！听朝啊，千祈唔好整醒阿妹啊，费事佢喊啊，知唔知啊？ 知道。 嗱，同你讲多两句，爸爸咧真系冇鬼用啊，香港揾唔到食，要漂洋过海咯。你唔同啊，你又中意翻学，成绩又好。记住，俾心机读书，大把前途啊！你知唔知啊？ 知道。 啊，下次我翻嚟咧，你可能高过我添啊！ 嗯，即系咩啊？ 得啦，夜啦，瞓啦。废仔，废仔， 啊，爸爸。做咩啊？ 咁大声啊！我出去啦。 爸爸，爸爸抱抱。 啊，诶、哎， 妹妹乖。 爸爸， 爸爸，不如你抱下佢啦，抱一阵啦。 爸爸抱抱。 唉、哎，好啦，妹妹过嚟俾爸爸抱啦。 嗯。 嗱，妹妹啊，一阵咧哥哥整热啲鸡翼俾你食，好好食噶。妹妹你乖唔乖啊？ 乖。 嗯，咁啊好啦，嗱，爸爸咧就要出去做嘢，你要乖、啊。听哥哥话唔准扭计噶，知唔知啊？ 知道。 嗯，好啦，爸爸要出去啦，唔抱啦。 爸爸几时翻啊？ 嗯，哥哥你抱住妹妹先啦、嗯，我执嘢出去啦、嗯。 妹妹想爸爸抱啊，不如你抱多佢一阵啦。 唉，嗱、啊，我数十下就落地噶啦吓。 一百下咯，得唔得啊？ 啊，爸爸今晚翻嚟再抱你好唔好？ 唔好啊，爸爸讲大话。 啊，好啦好啦，啊抱十下啦。十、九、八， 爸爸爸爸数好快啊你 啊七、六、五， 爸爸唔好数啦，唔使啊， 三， 爸爸， 妹妹啊，妹妹过嚟啊，唔好喊唔好喊啦， 三二一，爸爸、啊、妹妹去哥哥度， 爸爸你走啦、啊、你走啦、啊。等 我搞掂得噶啦，你走啦、 嗯，好啦，拜拜拜拜， 抱抱啊。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思，明月朗相对你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悲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老远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释出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中送。 哥哥啊，哥哥啊，陈百强呢一首歌你几好听啊，系咪叫念亲恩啊？ 识嘢喎！ 你有冇呢一只碟啊？你帮我录饼带得唔得啊？ 哎呀，得，不过等我考埋毕业试先啦。 哥哥啊，哥哥啊，中大好唔好噶？ 梗系好啦，你知唔知个校园几大啊？ 啊， 最紧要咧，我中意读个科啊。阿妹啊，咁你咧？ 你想入边间大学啊？ 我想入港大，我想入医学院啊，我想读医科。 哦，入港大已经好难啦、啊，哇！你仲要想入医学院啊， 嗯、 难上加难，你要再努力啲啊，知唔知啊？加油啊！ 我会噶啦，你放心啦，有其兄必有其妹啊嘛，你都咁叻啊，我唔会差多去边噶。 叻啦叻啦，啊系咧、啊，下个礼拜六你得唔得闲啊？你咧有冇课嘅活动要参加？ 诶、欸，哥哥有啲咩好节目啊？ 我约咗个女同去行街啊！ 咁、你咪去咯，我知你怕丑咧。 我问下你咋，费事你一个喺屋企啦，唔知做咩，话走咗唔理你啊！ 咁好死，有乜着数先？ 请你旋转餐厅，一路睇住啲风景，一路佢跑舞啊！ 系咪真噶、 嗯？ 我恨咗去旋转餐厅好耐噶啦。好啊，多谢哥哥。 喂，嗱，讲明先啊，大女都得，你咧唔准乱讲嘢噶。仲有咧，唔好着到肉肉酸酸啊，着靓啲，知唔知啊？ 知啦，不过咧，我啲衫全部都系旧衫嚟噶，我咧又惊失礼你嘅。 我谂到你呢样嘢啦，嗱，等阵先，呢度200蚊，你都攞攞湿买衫啦。 多谢哥哥，哇，我可以买一件烫画。 好啊，好啊， 好啊， 好啊，你知唔知啊？ 咩啊？ 啲钱咧系爸爸寄俾我哋噶。 佢依家喺边啊？ 好似喺印尼做嘢啊！ 嗯，我都好耐冇见爸爸咯。 嗯， 唔知佢依家点咧？ 辉仔、妹妹，你哋近况如何啊？应该一切安好啦。我下个月去印尼做嘢，做完嘢咧，九月底就翻香港啦，同你哋一齐过中秋。得闲啊，探下嫲嫲同埋二叔。帮我问候下佢哋啊，爸爸。 嗰年我中大最后一年，我同低我两班读中文系嘅阿雪柏拖啊，我仲同佢同埋妹妹三个人去睇 Danny 陈百强第一次红馆举行嘅演唱会，1983年。 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只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只低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 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了解我，了解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梁继章，代表我的字啊，梗系个玩字啦。不是说我做嘢咧玩玩下唔认真，而系咧连玩都要玩得好认真。当我玩得开心、玩得投入、玩得尽情，听众就会听得快活、听得风骚，感受到我哋嘅正能量噶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多啲，了解我哋多啲啲啲。 哇！公司突然冇电啦，仲要赶住个几十亿嘅大 project， 唔系啦，等我自己维修先。 Stop！ 咩事啊？ 电力维修保养是要找 the right person， 工作安全就要 the right kind。 大家如果想知道多关于电力工作的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的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他。 采取适当预防措施，电力意外应可制止。我是 Stephanie 何雁诗。 喂 AI， 播放一些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一些在不开心的时候听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 喂 AI， 麻烦你播放令人轻松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喂，有没有搞错啊？乜都是听风骚快活人的。 风骚快活人是一个有资讯有娱乐的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的。 观众谢幕。今天的编剧马小强。 喂，小强， 系 换整你未啊？ 唔 work 啦，而家 啦， 就到一点唔 work， 嗌咩都唔 work 噶啦。 其实好早之前已经唔 work 噶啦。 佢个脑里面得叉烧饭同鸡饭、鸡批。 唔系啊，今日要多谢我哋嘅新人登场。 冇错，佢个名叫做、 多谢晒 Porter， 佢把声演我个仔嘅。 系、okay, 啦， 今日只系第一集啫， 冇错啦。 听朝10点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